第一课，要点五，发音，特音哈气，第九页，正确读音，只有哈气，所以几乎听不见，不要读成汉语喝的音，而不是喝喝。请辨别以下汉语和希伯来语的音。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呼 呼 呼 呼 呼 呼